恩重如山的人，你们不要再争，我对谁的感情最深。你们越是追问，我越是心急如焚。两个对我恩重如山的人，两个带给我生命无时无刻不精彩的女人。疼你们一生是我的责任，我这样的男人平凡一生，对家庭还是比较认真负责任，绝不可能一不留神对爱情不忠贞。男人外表坚强，有时显得迟钝，内心其实很脆弱，柔情几分。当我发现老妈又加深了皱纹，心就会酸好一阵。我在外面像秒针，再大的风雨我自己忍，回到家越需要享受你们温暖的气氛。所以两个对我恩重如山的人，你们不要再争，我对谁的感情最深。你们越是追问，我越是心急如焚。